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安夜去了报社，跟丁杰把情况说了。此刻丁杰态度上的变化，安夜心如明镜，无所谓，他会用自己的热情、能力来证明一切。先前还有一个问题是，东东马上幼儿园毕业，得有一个暑假待在家里，等小学开学。现在这唯一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，正好鹏飞在家，没事儿，就让他带东东。鹏飞最后决定去师机关，本来想下部队，父亲建议他去师机关，一来师里了解他，二来呢，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，下部队会有困难。妈妈又加了条去师机关的理由，可以解决夫妻分居的问题。鹏飞去师机关报了到后，继续休假，带着东东。海云得知这些情况，愤懑至极呀。安夜早不上班，晚不上班，这节骨眼上去上班了，哪怕等东东上了学呢？这么大的男孩正淘啊，天天在家，儿子想一个人静一静，都不可能。真不知道这安夜是怎么想的。他也真是忍心。跟湘江商量，让儿子带着东东回家，家里好歹有人帮他分担呢。湘江说呢，除非鹏飞自己提出来，他们不便插手。其实海云明白，但就是止不住心疼。一想这种心情下，儿子还得天天带着个孩子，肯定还得买菜做饭。心就疼，痛，脚痛。无数次想给安夜打电话，无数次拿起以后又放下了，心情如老牛掉进枯井，有劲儿没处使那般的绝望。区别只是故事里那伤痕累累的老牛最终跳出枯井，重见了天日，他呢是一点无法预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未来。经过思考，海云决定以后等安夜下班在家的时候往他们家打电话，单给鹏飞打没用，他永远是报喜不报忧，单给安夜打呢不敢，怕万一那句话说不好殃及了儿子。就趁他们都在家的时候打，顺便的跟安夜说两句，听一听他的口气，感觉一下他们家的气氛，捕捉一下可能的蛛丝马迹。这天晚饭以后，安夜洗完碗从厨房出来，听鹏飞在客厅接电话，声音朗朗，我一个团的兵都能带，还带不了个孩子。放心吧，妈。哦，他在。扭头高叫，东东， 奶奶电话。 安叶苦笑，东东接完电话就该她了，这段时间回回都是这样。婆婆的心理活动安叶清楚，但是不明白她为什么就不能直着问。只要她问，自己保证说一五一十，那她要是不问，她问了自己再说是如实汇报，她不问主动说是告状挑唆。目前自己和彭飞的关系紧张的一触即发，自己得竭力避免去触。东东电话里跟奶奶叽叽呱呱的， 奶奶我跟你说，明天许纯和张正刚来，晚上住我们家。 安叶一愣的功夫，彭飞抽走了东东手里的电话。 哦妈，这事儿忘跟您说了，一团老张的儿子和许红进的女儿让我们帮着带两天，他们任务提前了，家里人一时赶不过来，原定啊两天以后这俩孩子的奶奶过来。 哦，孩子妈妈出差了， 也是凑巧了。 没问题，其实啊一个孩子反而不好带，为什么？他没伴儿啊，没伴儿不就得总缠着你啊。哎，三个人一起互为伙伴，互为保姆。 安叶站在后边听，等待着婆婆的召唤，却例外没能等到。在彭飞放下电话的那一刻，安叶的心陡然就提了起来，婆婆下一步预备怎么对付自己呢？得知儿子这两天一个人要带三个孩子，海云激动万分，湘江安慰他， 哎呀，一个羊是放，一群羊也是放。 等于是火上浇了油，海云冲他怒吼， 你说话能不能过过脑子啊，换你，你的战友同学去执行任务，你只能在家替他们带孩子，你什么心情啊？ 不等湘江再说，宣布了他的决定，他要去彭飞的家。百闻不如一见，不见自己放心不下，不征求他们的意见，不通知，免得他们反对，反对不成造假。次日安叶提前下班回家，心滴溜一天了，惦记在家带着仨孩子的彭飞。到家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从食堂吃完饭回来了，两个男孩子看动画片奥特曼，女孩子自己跪沙发前玩洋娃娃，厨房里呢彭飞在切西瓜，一切井然有序，安叶放下心来。发现问题是给东东洗澡的时候，东东左半边屁股肿得老高，五个指头印儿清清楚楚， 爸爸打的。 安叶把彭飞叫进了厨房，关上门质问。彭飞耐心做了解释，他带他们出去玩，他们乱跑，三个孩子他一个人顾东顾不了西，怕出事儿，就教训了东东，杀鸡给猴看的意思，总不能打别人的孩子吧。其实都不能算打，不过照着肉厚的地方拍了一下，压根儿就没想到会肿。安叶面无表情地听他说，他说完之后，安叶说，明天能不能带他去医院？你要不行啊，我请假。 纯粹借题发挥，没事找事儿，就是打肿了又能怎么样啊，打烂了都没事啊，不过是一半屁股， 至于这么夸张吗？ 彭飞冷笑出声。安叶压不住心头的怒火， 声音一下子就提高了。我担心的是他的头，你打哪儿不好啊？打孩子头。 鹏飞的气噎住了，对天发誓，他没打东东的头，不过是葫芦了一把。如果把打屁股说成拍了一下，有点闻过是非，那么他没打他头是千真万确，东东也是自己的儿子。 但是此时此刻，不论他怎么说，安叶都不会相信，那他只能选择不说。他的不说在安叶眼里像是一种我就这样了，耍赖论堆儿。 鹏飞，安叶说，字字千钧，语重心长，你停飞，你难过，我也难过，为你的难过而难过。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如此，希望你能有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，尽快调整自己，不要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我没关系，东东不成，他还不到七岁，他没这个责任，没这个义务，更没有这个能力为你分担，替你承受。夜深了，安夜带女孩睡小屋，东东单人床上，鹏飞带两个男孩睡大屋大床，女孩在床那头发出熟睡的青云的鼻息。安夜辗转毫无睡意，心乱如麻，生气发愁。天热，门窗都开着，隐隐的大屋传出来某种声音，那声音为他陌生。他下床光着脚摸黑过去，大屋的屋内月光通明，大床上东东右侧卧位熟睡，鹏飞右胳膊肘支着身体侧孩子身后，左手轻抚孩子左边的屁股，右手捂着嘴痛哭。安叶听到的是哭声，他从来没听鹏飞这么哭过，陌生的同时心下惊骇，转身蹑手蹑脚逃也似的离开了。海云上火车走后，湘江越想越觉得不妥，海云的心情他理解，可是如若他到那边真看到了他不想看的，或者说他的不期而至让安叶不高兴了，但安叶极有可能不高兴啊，于情于理他该着不高兴啊，海云能受得了吗？还是得通知鹏飞，让他们有所准备，一切得以对海云好不好为基本原则。在湘江的心中，海云的分量重过儿子一家三口加在一起。湘江电话打来的时候，鹏飞还在床上，听说妈妈要来，放下电话腾的就跳起来，三把两把套上衣服穿上鞋，穿戴整齐之后一时想不起该干什么，该干的事情太多，家里头乱七八糟，满地的玩具画书，三个孩子留下的狼藉，他还没来得及清理收拾，屋子得打扫，澡得洗，胡子得刮，还有得采购，把冰箱填满，家里什么吃的都没了，早晨东东叫他说是饿了，他打发他去食堂吃的。哦对了，东东哪儿去了？这都快十一点了，都走俩小时了，得赶紧找他，把他找回来。奶奶到的时候东东不能不在呀。哦，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通知安叶，这是电话中父亲格外嘱咐的。 放电话之前，父亲的最后一句话是，跟安叶说，你们俩不能让你妈有一丁点儿的不愉快。安叶办公室没人，手机不接，可能正有什么事儿没听到。彭飞没时间再给他电话了，发短信通知他，让他赶紧回来。行动前，在脑子里大概做了个计划，先采购，采购的同时找东东，回来后父子一块儿收拾卫生，包括个人卫生。完后他去车站接妈妈，这时候呢，安叶差不多也该赶回来了，在家做饭。安叶没有回来，铃声确实是没有听到，他正在开会，把手机调成静音。短信是看到了的，为什么让他回去？几点前回去？回去干什么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他看完之后，放下手机，继续开会。彭飞在一个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东东，食堂后平房的房顶上。他怎么上去的？能上去却下不来了。彭飞顾不上发火质问，赶紧的跑来跑去的找人借梯子扛梯子，心急火燎。等到他从房顶上把孩子弄下来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真是想狠狠地揍他一顿，真是想痛快地揍他一顿，没敢，因为孩子不经打，因为他奶奶马上来。找到儿子，直奔服务社采购，采购完了，回家把东西往门口一堆，吩咐儿子在家好好收拾房间，关键是好好洗个澡。东东已经脏得不能看了，满头满脸满身的土泥汗，早晨刚换上的小背心像是这辈子就没洗过。等妈妈回来后，告诉妈妈她去车站接奶奶去了，叫妈妈抓紧做饭。彭飞接妈妈回家，在车站接到妈妈后，以天太热为由，坚持带妈妈先去了附近的一个茶馆，要了一壶菊花茶，让妈妈喝点水歇口气儿，再走。心里头是想给安叶多腾出点时间，指望东东收拾房间是白日做梦，他唯一希望在安叶身上，希望妈妈进家的时候，家里头不说窗明几净，至少看得过去，餐桌上有做好的饭菜。总之吧，让妈妈感受到家里头秩序正常，她正常，一切正常。到家以后，彭飞为眼前的一幕就傻掉了。他走的时候家里什么样，现在还什么样，只能是更糟。厨房里自己买的东西，里头有肉，由于没有及时的放进冰箱，血水流了一地。东东也是，走前什么样，现在还什么样，区别只是他走的时候东东是醒着的，这时候呢他睡过去了，呼呼的大睡。安叶不在家。看到彭飞的短信之后，安叶继续开会，人在会上，心止不住的时时溜走，一会儿溜到彭飞的身上，一会儿到婆婆身上，一会儿呢到自己身上。他努力集中精力开会，做不到，胸中怒火熊熊燃烧，为彭飞短信的内容、语气、思路。他知道自己在上班，知道自己珍惜这次机会，知道自己失去那一切时的苦痛，却还能够这样不加思索、不容置疑、不管不顾，上着班说叫就叫他回去，叫回去给他妈做饭。他的事，他妈的事， 再小也是大事，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，这就是他们一家和他的思维逻辑，思维习惯。面对如此严苛，安也一直顾全大局，努力配合，只因为他爱鹏飞，爱鹏飞就要爱他的一切。但是有前提，这前提就是互敬互爱，感情对等。 丁杰注意到会上安叶的心不在焉，中午吃饭时间问他怎么了。面对领导兼朋友的关切，安叶眼圈就红了，千言万语不知从哪儿说，半天没头没脑的冒出这么一句：“你婆婆怎么样？”丁杰不明白，什么怎么样啊？安也一字一字的往外崩：“事事过问，事事插手，没事儿还好，但凡有事儿，一天八个电话，八个电话都不放心，还要亲自来，来检查工作。”事先不商量不通知，突然袭击。丁杰听完接讶不已：“我可得把你这教训记着，将来呀，跟我闺女说说，女人结婚不能找……”想了想，概括总结了出来：“不能找母子关系特别好的，母亲又有文化的独生子。”说完同安叶开玩笑：“照这条件，你们家东东悬啊，独子，母子关系好，母亲有文化。” 安叶目如寒冰：“我不会，因为我已然知道这样做会使孩子们多么为难，会使自己显得多么讨厌。” 丁杰没说话，心里想：“甘蔗真的是不能两头甜呐。”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晚风习习，安夜下班骑车回家，神清气爽。一个男人骑车从身后越过，越过之后回转头盯住他看了一眼，安夜就微笑了。前前后后的看清楚他，他满意还是失望啊？从背后看大概是满意的，否则他不会有进一步验证的雅兴。哼，从正面看肯定是失望的，人家想看的是妙龄美女呀。自己三十多了，且比同龄人，报社的同龄人显得还要老些。从前做丈夫家属儿子妈时，她从不在意这些，早晚洗了脸擦上点大宝就算完了。女同事们一致惊叫，那怎么行啊？作为熟女，每天基本的面部皮肤护理至少六道程序呀，遂指点她眼圈额上的细纹，时间长了彼此就不再客气了，谆谆的告诫这里那里的皱纹现在还是假性皱纹，及时补水用精华素可以挽救。暗夜分辨说自己从来不用那些，从不长皱，引众人嘲笑。以前你婴儿时大宝都用不着，皮肤照样光滑如玉。让暗夜惭愧，为自己的落伍，也让他愉快，为能够重新融入其间。更让他愉快的是，他工作能力不减当年，不用谁说，从丁杰和同事们的热情中就能感觉出来。在今天之前，确切说是收到鹏飞短信之前，他的愉快是不纯粹的。上班时愉快，下班时沉重，离家越近越沉重。不管鹏飞多么不争气，说话多么伤人，他都做不到对鹏飞完全视而不见。是鹏飞今天的这条短信彻底去除了他的歉疚。你不仁我不义，两不相欠。安夜坦然开门进家，他们仨正在吃饭呢，婆婆背对着门，安夜看不到她的脸，但仅只是她的后背，她的存在就让自己坦然了一路的心，开始发慌，一度想逃，说在外面吃过了。她没勇气与婆婆面对面吃，很可能还是婆婆做的饭。转念想，这样更不好，有挑衅嫌疑。最终决定，大大方方地坐下，用餐。一切尽在几秒之间。几秒之间，婆婆回过头来，安夜抢先热情的招呼，妈。鹏飞跳起来给他盛饭，嘴里一叠声地说，赶紧洗手吃饭。热情亲昵 安叶去洗手，看肥皂水打着旋儿流进下水孔，在心里叹，鹏飞太粗线条了，或者说太单纯了。他想给他妈表演他们夫妻和谐关系好，他妈想看的哪是这些呀？晚饭在婆媳，您路上辛苦了。 哦，你工作还习惯吧？ 嗯，您身体怎么样？等等的，絮语微意中结束。直到安夜收拾碗盘进厨房，妈妈和东东去客厅，婆媳分开，时刻准备救火的鹏飞紧绷的神经方才松下来，对安夜是不无感激。下午鹏飞曾找机会给安夜打电话，他不接，连着打，连着不接。安夜的不理睬政策总算是鹏飞开了点窍，安夜不高兴了，他有不高兴的理由。妈妈不请自到，事先不通知，不管怎么说都有突击检查的意思。检查针对谁呀？安夜呀。妈妈对安夜的不满鹏飞理解，这么长时间没上班都过来了，怎么就不能再忍几天呢？帮你丈夫过了这个坎儿再说呀。进门后的第一个印象更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，肯定加强了他来之前的所有预料。这安夜真的是什么都不顾了，不光不顾丈夫，儿子也不顾。这就是妈妈检查后得出的结论。这时鹏飞也想到，这结论对安夜不公平，是事实不是实情。晚饭他是时而不知其味，神经随着钥匙的开门声绷起，生怕婆媳一见面就交锋，自己呢还没做好各方的安抚工作。结婚这么多年，头一回结结实实体会到什么叫做夹板气，夹在两块硬板之间，两板相向用力的挤压，它被固定在其中不得动弹，无以作为，喘气儿都困难。鹏飞借去厨房帮安夜收拾的机会，替妈妈做解释道歉工作。 哦，妈妈不打招呼就来啊，是不对的，不过替他想想也可以理解哈。我是他唯一的儿子，我这种情况那他肯定着急呀。你也是母亲是吧？ 安夜却连争辩都不屑于，漏洞太多，再怎么急打电话通知一下的时间应该有啊。他看穿了鹏飞，看穿了妈妈，他就打断了鹏飞，我对这事儿没兴趣，尽管我和你妈妈对这事儿的认知上有着本质的差距，他认为这是他儿子的家，他儿子的家就是他的家，到自己家用不着征得别人同意。我不这么认为，但是又能怎么样呢？来都来了，仅为争个理论上的高低对错，于是无补不说，突然是三个人都不愉快，何苦啊？鹏飞张口结舌，片刻找出了一个安全话题，晚上怎么睡呀？安夜干干脆脆说，个人带着个人的儿子睡。这天安夜骑车下班回家，离家越近心越沉。婆婆来两天了，两天里安夜到点下班，一秒不耽误。不是想表现没这个动力，是想多给婆婆一点时间。她来肯定是有事儿啊，有事早说 早说早好，对谁都好。两天了，他不说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就是想制造这种隐而不发的效果，让你在等待中压抑、焦虑、乱了方寸。暗夜几次想揭竿而起，被李芝劝住了。既然婆婆在用这种方法等你主动出击，你就不能主动，谁主动谁就被动。晚上东东睡着之后，鹏飞进来叫他，说妈妈要和我们谈谈。这天报社很忙，安夜累了一天，给东东念故事差点就睡着了，好几次念错了行被东东指出。一听婆婆要谈，睡意全无。来了，该来的终于来了。他一咕噜翻身下床，换好衣服，深吸口气，精神抖擞上战场，心里头呼喊，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。他压抑的实在太久了。客厅的空调开着，清凉如深山幽谷。海云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，夫妻二人不约而同在长沙发上并肩坐下。未及坐好，心里同时咯噔一声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茶几上，紫绒首饰盒静静反射着灯的光。没容他们细想，细想也想不出什么，他们早已经把他忘得精光。海云说了，今天周末，安夜明天不上班，可以晚点起，所以我想啊，我们今儿晚谈谈。安夜羞惭不已，为之前自己的小人，赶紧慌慌张张地表态，我没事妈，这项链儿。说不下去，找不到说下去的合理入口，问自己为什么要说项链，又问不说怎么办呢？杵到眼前的东西装看不见。海云等了一会儿，见他没有要说下去的意思，就说，项链是我扫地的时候从沙发底下扫出来的。屋里一下子就静下来了，只有空调的风嗡嗡的。鹏飞喘不住气了，转问安夜，哎，项链我当时不是给你了吗？关键时刻鹏飞舍人为己的卑鄙令安夜愤怒，你给我，我没要。鹏飞更愤怒，送你的东西你就应该收好。我不要的东西干嘛要收啊？于是海云很快地问，为什么不要啊？让你没时间回避。安夜根本不想回避。妈，他郑重地叫，叫得鹏飞头皮一紧。这时候听安夜问，你为什么要送我项链啊？海云不知如何作答，安夜替他答，因为您不信任我，您以为只有您才关心您的儿子。海云听罢的第一感觉是痛快，棋逢对手的痛快，他痛快，自己也痛快，把茶几上的项链收回到手里，眼看着安夜，是不是呢？安夜断然否认，不是。海云失望，要痛快就痛快到底，换句话就是诚实到底。安夜不诚实了，且不管他有意还是无意，海云决意开诚布公，直言不讳。 但我来后看到的这些事是怎么回事啊？婆婆终于问了，自己终于可以说了。安叶说，从头至尾一五一十地说。海云屏住呼吸听，期间鹏飞几次想插嘴，都被他用手势制止了，直到安叶说完。他转看儿子，他说的都是事实吧？鹏飞阴着脸，表面上看是。海云生气地说，有话直说，别玩文字游戏。在鹏飞字斟句酌准备说的时候，安叶提醒他，别说什么我撕开了你的结疤的伤口啊，因为你的伤口根本就没结痂，所以也就谈不上撕开。鹏飞，你怎么想我没关系，但对自己要诚实。现在当着你妈的面，你说，诚实地说，你真的不想再飞了吗？鹏飞怒道，我想不想是我的事儿。哼，安叶冷笑，而不是夫妻两人的事儿。如果我这么认为，就是为了追求事业成功的男人。安叶，我一直以为无论我怎样，你都能理解我，包容我，我的优点，我的缺点，我的工作给你带来的各种不便，甚至是我的穷困潦倒。穷困可以，潦倒不行。说话的是海云，声音很高，把三个人包括海云自己同时吓了一跳。镇定了一会儿，海云对安叶说，看都不看儿子，好孩子，告诉我，你现在对他失望了是不是？安叶微微点头，海云也点头，我也是。鹏飞愣在一边，感到迷惑。这时海云又说，谢谢你安叶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说谢谢，我想说的是你做得很好，但还不够，他懦弱的时候更需要你的坚强和坚持啊。鹏飞很想插言问他怎么懦弱了，没机会，两个女人看都不看他，仿佛屋里没他。海云的声音越发温和，只对安叶，这些事儿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？不想让我掺和？你说我不相信你，其实啊，你也不相信我。尽管你也是母亲，但东东还小，有些心情啊，你体会不到。你把你的儿子从一尺来长养到一米八多，感情肯定很深。他离开家上大学，就此远走高飞时，你会非常的难过。他恋爱结婚，有了自己的小家时，你会失落。安叶的心被坦诚灼烫，怔怔地看着婆婆，婆婆仍在说，但你能因为这些就一辈子把儿子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吗？不能，他有他的一生，爱他就要放开他。说这么多的意思是，安叶， 当你们结婚的时候，就意味着我把鹏飞交给你了。希望你对他负责，尤其是他懦弱的时候。鹏飞终于有机会开口了。 我怎么懦弱了？ 海云转脸向着他，一字字道：害怕努力了后再失败，就干脆先行放弃努力，这不是懦弱，是什么？听安夜的，先治病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海云要走了，带东东走。安夜舍不得，但是没有更好的办法。鹏飞目前的状况需要夫妻二人同心同德，全力以赴，没有更多的精力照顾儿子。婆婆家营区对面有一所当地最好的小学，商量后决定先让东东去那边。鹏飞和安叶送海云和东东进站，在车门口告别。海云捏捏儿子的胳膊，肉都松了，多少斤了。鹏飞心虚，搪塞支吾。海云不放过，飞行员，你这个身高岁数标准体重多少？鹏飞说了。海云说：肯定是超了。鹏飞惭愧的抬不起头，海云便不再说他。到时间了，你先把东西送上去啊，带着东东，我呀跟安叶说几句话。疑似与儿媳单独相对，海云这话却说不出了，张了张嘴，合上，又张又和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